复习七，一，绘画。 你去过四川吗？看过乐山大佛吗？ 我去过四川，可是没看过乐山大佛。 没看过，那你一定要去看看这尊有名的大佛。 乐山大佛有多大？ 它坐着从头到脚就有71米。他的头有14米长，耳朵7米长。 啊，真大呀！那他的脚一定更大了。 那当然，大佛的脚有多大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不过可以这样说，他的一只脚上可以停5辆大汽车。 真了不起！这尊大佛是什么时候修建的？ 唐代就修建了，大佛在那儿已经坐了1000多年了。你看，这些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。 照得不错，那儿的风景也很美。你是什么时候去的？ 2002年9月坐船去的，我还想再去一次呢。 听了你的介绍，我一定去看看大佛。要是你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去，就可以请你当导游了。 没问题。